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 嗯，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嗯，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 嗯， 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对我这么长时间一路的支持。 糖耳朵，糖耳朵，糖耳朵，糖耳朵，你看，你收到听众来信了。 来信 了，上面写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糖耳朵兔子收。 哎呦，这个已经是第几封了，我都数不过来了。 这是第一封写给你的信，以前的信都是写给小群姐姐的。 好吧，不管怎么样，有小朋友喜欢我，我就很高兴。 你快拆开看看吧。 是一幅画， 是一幅画， 送给糖耳朵。这画的是一只兔子吗？ 这画的肯定就是你啦。 为什么这毛不是那么白呢？ 为什么是一只黑毛的兔子？ 嗯， 哦，这里还有字呢。 这写着什么？ 糖耳朵是一只脏兔子。糖耳朵，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实在是太聪明了。 为什么？ 他离我们那么远，我们在收音机的这边，他在收音机的那边，他都知道你不喜欢洗澡这件事情啊。嗯，哦，我想也许他们虽然看不到我们俩，但是可以闻到你身上的臭味吧。哎呦，你有多久没洗澡了？ 好吧，谢谢这位小朋友提醒我注意干净，我现在就去洗澡了，再见。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杰里·平克尼为我们创作的，是由费方丽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森林鱼，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三只山羊嘎啦嘎啦。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大河，河边堆满了石头，在河边还住着三只山羊。这三只山羊的名字很有意思，第一只叫嘎啦嘎啦，第二只也叫嘎啦嘎啦，第三只还叫嘎啦嘎啦。河边堆满了石头，所以这里的草可真是不够吃。三只山羊总是吃不饱，每天都觉得肚子很饿。而在河的另外一边，对岸，那里长满了新鲜碧绿的青草，山坡上一片绿绿的，阳光也看起来比河的这边要灿烂多了。要是能过河，那就能吃到河对岸那么多的青草啦。可是要过河，就必须通过河上的一座桥。可桥下面住着一个巨大的魔鬼，他的心像石头那样坚硬，日日夜夜守着桥，不让人通过。河对岸的青草看着实在是太美味了。又或者山羊嘎啦嘎啦想过河，哎呀，可河水那么深，里面还游着鱼，有些鱼的个头比山羊还要大呢。想要过河，看来只能是走桥了。 于是有一天，最小最饿的山羊嘎啦嘎啦第一个走上了桥。勇敢的小山羊穿过了桥头的栏杆，急冲冲地跑到了桥上。 快跑，有陷阱，快跑，有陷阱，快跑，有陷阱，呱呱呱。 自私的魔鬼在桥底下大声地吼起来， 谁敢来我的桥上送死啊？ 魔鬼的乌鸦也大声地叫着， 呱呱，快跑，有陷阱，快跑，有陷阱。 突然，魔鬼和他的乌鸦出现在了桥上。魔鬼的脑袋上长着角，长长的鼻子，难看的脸，还有一条长尾巴。最小的山羊嘎啦嘎啦小声地回答， 没，是我，我要去对岸的山坡上吃草，长得胖胖的。 魔鬼大声地说， 哇，我要吃了你。 小山羊嘎啦嘎啦哭着说， 没，哦，别吃我，等下一只山羊嘎啦嘎啦会经过这儿，它的个头比我大多了。 听了小山羊嘎啦嘎啦的话，魔鬼对他说， 好吧，赶紧滚蛋吧，你这根豆芽菜我还想吃顿美餐呢。 就这样，小山羊嘎啦嘎啦顺利地通过了桥，来到了对岸。他在草地上使劲地嚼着青草， 美，真美味呀，太美味了。 看到第一只小山羊已经到了对岸，接着第二只山羊嘎啦嘎啦也咚咚咚地走到了桥上。他跳过桥头的栏杆， 快跑，有陷阱，快跑，有陷阱。 魔鬼又出现了，他发出了巨大的吼声， 谁敢来我的桥上找死啊。 他拦住了第二只山羊嘎啦嘎啦。第二只山羊嘎啦嘎啦叫着说， 没，是我，我要去对岸的山坡上吃草，长得胖胖的。 可魔鬼吼叫道， 嗨，我要吃了你。 第二只山羊恳求说， 哦，别吃我，大个头山羊嘎啦嘎啦很快就要过桥了。 大个头的山羊，那肯定比这只中不溜的山羊肉多得多吧。于是魔鬼对他吼叫道， 赶紧滚蛋吧，你这颗豆芽菜，大山羊肯定会更美味，哈哈哈哈哈哈。 于是魔鬼放走了第二只山羊，第二只山羊嘎啦嘎啦也顺利地过了桥，到了对岸。啊，草地上那么多的草，随便吃，哇，真是太美味了，太美味了。不一会儿，最大的山羊嘎啦嘎啦来了，他低下头，用头上坚硬的角一下撞碎了桥头的栏杆，他咚咚咚咚咚冲到了桥上。贪婪的魔鬼大声地叫了起来， 是谁不要命了，敢到我的桥上来。 最大的山羊嘎啦嘎啦伸长了脖子对魔鬼说， 是我，我要去对岸的山坡吃草，长得胖胖的。 魔鬼侧过身看了看这个长得巨大的家伙，他吓唬山羊说， 我要吃了你。 可最大的山羊嘎啦嘎啦却大声地吼着， 你动我试试。 魔鬼很生气，可山羊也很生气， 最大的山羊嘎啦嘎啦低下头，用它坚硬的脚朝魔鬼撞过去，砰！就这样重重的一下，魔鬼被山羊的脚顶得飞了起来，扑通哇啦，掉进了河里，咕咚，沉到水里去了。在水里面，魔鬼还在扑腾着， 是谁在我的河里稀里哗啦？ 一条比魔鬼大多了的大鱼从水里游了出来，它张开好大好大的嘴，露出了嘴里一排又一排的牙齿。 我要一口吞掉你！ 快跑！危险！快跑！危险！快跑！快跑！快跑！危险！危险！危险！也许是因为这个魔鬼的味道太酸了，颜色太绿了，根本算不上是美味。他竟然没有被大鱼吞到肚子里，他抱着一块从桥上掉下来的碎木头，哗啦哗啦地游着，哗啦哗啦地游着。嘿嘿，可怜的魔鬼游到了岸上，却眼巴巴地看着一群山羊跟着最大的山羊嘎啦嘎啦过了桥，去了对岸的山坡。啊，阳光是那么的灿烂，青草是那么的茂盛，山羊们美滋滋地吃着青草，而魔鬼呢？看来以后他只能搬到河对岸堆满石头的山坡上去住了。 你在喝什么？ 我在喝汽水儿。 汽水儿？这个家伙整天在喝这种东西，喝完了之后又在这儿这种声音在狂叫，这是什么奇怪的水儿 啊？ 让我看看行吗？ 啊，可以。 让我试试行吗？ 啊，可以。 啊，很漂亮的瓶子， 你尝尝 啊。 好喝吗？ 怎么我的舌头麻扎扎的？ 对，因为里面有气儿。 有气儿， 所以叫汽水儿。 甜甜的， 甜甜的。 喝完会打嗝。 会打嗝？ 哦，看来这种东西不错，很有意思。 怎么样，还可以吧？ 是的是的 啊。 那个气儿是怎么进去的？ 那个气儿是是用一个那个气儿也许是用一个像给自行车打气的气管子，咔哧咔哧咔哧咔哧打进去的。 刚才你在开这瓶东西之前，有没有发现这个瓶子上有小洞洞？ 小洞洞？ 对，打气儿的小洞洞。 你是说汽水是在工厂里把一个东西塞进小洞洞，然后哧哧哧 打气儿， 打气儿进去？ 对。 啊， 晃一晃就知道它有没有小洞洞了。 啊！天哪，怎么变成汽水瀑布了？ 啊！ 没有小洞洞。 哇！ 塔尔多，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嗯？ 如果我们晃一晃汽水瓶，汽水就会滋喷出来的话，我们喝到了肚子里，我们再跑跑跳跳。 哦，对呀。 会不会也从嘴巴里喷出来？ 啊，对呀。 要是喝多了，我们的肚子里全是气儿，我们会不会变成一个圆圆的球的大肚子？ 哎，你试试。 咣当，咣当， 跳跳， 跳跳跳， 跳坏点，再跳高点。你怎么了？ 我打嗝。 是的，你怎么会打嗝？ 停不下来了。 是不是喝的不够？你整天喊饿。那再喝一点吧。 我不是喊饿，我是 再给你喝一点。 大哥， 再给你喝点。 不要喝了， 再给你喝点。 不要喝了， 再喝点。 喝多了汽水一点也不舒服。啊！ 我飘起来了，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爸爸偶然看到呱呱交给老师的周记作业，我最喜欢的家庭成员。一看题目，爸爸就开始感兴趣起来，他想知道自己在孩子心目中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于是他就往下继续看。虽然文章当中呱呱像列家谱似的提到了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大舅、二姨、三姑，可是在结尾文风一转，呱呱是这样式写的： 要说家里我最喜欢的是谁呢？相信你们已经猜到了，当然是我的爸爸。其他人对我要求都是那么严厉，只有爸爸最好。 读到这里，呱呱的爸爸不禁心花怒放。可是等爸爸翻开下一页，却看到第一行最前面那俩字儿“欺负”，原来这句连起来不是说只有爸爸最好，而是说只有爸爸最好欺负。 有一个叔叔想要考呱呱算术题，呱呱最近刚刚学习了除法，于是呢叔叔给他出了一个相对简单一点的除法题。叔叔问他说，我拿六块糖让你和弟弟均分，那你分几块给他呢？注意啊，要用这个除法，新学的除法算哦。 两块。 怎么可能呢？一共六块，六块你分给弟弟两块，不对吧？哎，你不是学了除法了吗？不是刚学的除法吗？没用除法呀？啊，那不用除法，加法也行，好不好？这题这么简单，哎呦，你不应该算错吧？ 我当然学了，可是弟弟还没学呀。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我是唐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唐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通州区平家团幼儿园的陈秀芝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交通拍手歌》。 你拍一我拍一，交通安全是第一。你拍二，我拍二，红绿黄灯要看清。你拍三，我拍三，听从指挥不乱穿。你拍四，我拍四，别在路上玩游戏。你拍五，我拍五，斑马线上过马路。你拍六，我拍六，街上行走请靠右。你拍七，我拍七，不要车中来穿行。你拍八，我拍八，路边护栏别乱爬。你拍九，我拍九，施工场地绕道走。你拍十，我拍十，文明出行要落实。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交通拍手歌。